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陆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溥仪一到汤岗子就被软禁，日军因为安全原因不让他出门，溥仪认为这是日军的借口，而实际上在汤岗子当时的确有一支义勇军在活动着。这些从作者找到的一张老照片里可以找到证据。 这件事的考证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离开东北不久，在沈阳的朋友来信给我说，那张照片找当地老人看过了，竟有意外的收获。第一，这地方很可能是往原日本满铁附属地区的路上一个警察格子，那个塌了顶的房子原是个炮楼，后来又修好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扒掉。沿着他前面的路一直往里走，就是当地人叫老毛子管的原苏联铁路员工休假宾馆外面一处车厂。这地方离溥仪住的对翠阁比较远，隔了一山一湖，除非放大炮，否则溥仪那边应该是听不到的。第二，当地的确有一支义勇军武装打过日本满铁附属地，这个义勇军的首领姓张，事变前是个绿林好汉，手下有一帮弟兄，他打的是千山而不是汤岗子，目的倒不仅仅是出气，而是去绑日本人的票。他抓了一个叫山本的日本经理，向日本人勒索了4万金票，然后拿这笔钱买武器改善装备。第二年，老北风还在营口山寨了一把这个桥段，绑了个英国人，换来1000支枪，就是有名的玻璃绑架案。这个打千山绑架日本经理的事情，据说还登载在前几年的当地报纸历史版上，不仅仅是传闻。要真是这位张大侠骚扰了汤岗子，但面对日军守备知难而退，那他实在要太郁闷了。试想， 反正是绑票，要是一咬牙打进去，把溥仪抓住，那能换多少条枪啊？这位老张估计也得喊冤，我怎么知道那个澡堂子里藏着一皇帝呢？历史就是在这样的阴差阳错当中前进。在写完此文的时候，忽然再次接到了沈阳来的邮件，告诉我那个可能差点绑了溥仪的土匪确有其人，此人大号张文良。虽然和张学良只有一个字的区别，却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张文良，字志斌，海城县老虎屯人，本是当地小学教员，因受欺压拉了杆子，报号陆林好。抗战爆发以后，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率部参加了义勇军，活动在鞍山郊区。1931年冬季，他率部突袭千山旧堡，将福原海株式会社日本经理山本治福绑架做人质，向日方索要赎金。驻鞍山的日本守备队和警察连续追缴，出动大批军警试图夺回人质，都没能成功，最后不得不通过当地官绅谈判，付出40,000日元将肉票赎回。陆林好用这笔钱买进大批弹药，改善装备，继续和日军作战，所部加入辽南义勇军第12路军。这是记录在鞍山大事记里面的事情，不是传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2年3月9日下午，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典礼在长春举行，象征着伪满洲国的出台。为了粉饰太平，日本关东军安排下伪满各地纷纷释放烟火游行庆贺。然而游行队伍除了军警之外，就是在压力之下被组织上街的学生商人等，普通百姓关门闭户，以这种消极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反抗。于是连日本方面的杂志上也不得不在伪满建国游行照片当中标注感叹，参加游行的队伍显得冷冷清清。这些人虽然出来游行，心中对日本人的态度却大多十分抵触。李顿调查团到伪满调查时，日本人也曾经组织各种各样的请愿团，结果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地向调查团表态，别看那请愿书，那是日本人胡扯，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人可以出错，按说标语不该出错了吧？然而，就在策动伪满建国的时刻，连标语都和日本人开了国际玩笑。关东军为了庆祝满洲国成立，在沈阳街头所挂标语“满蒙独立”的那个“蒙”字，却无端掉了下来，并且被日本记者拍摄，留在了1亿人的昭和史当中。这对做事细致的日本人来说，恐怕是一个极罕见的失误。为何专门掉了一个“蒙”字呢？笔者推测，这或许是上帝的一个黑色幽默，告诉世人伪满洲国是蒙不了人的。实际上，伪满洲国的确是蒙不了人的。尽管日方进行了各种粉饰，但无法掩饰的是，日方官员和军人公开占据着满洲国的各个实权部门，并通过规章确定了其主宰地位。伪满洲国，满洲国其傀儡性质是直接写进了白纸黑字的文件当中的。即便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难逃傀儡的命运。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看守下，这位隆中太子被闭锁在长春东南一隅伪满皇宫的高高围墙之内，并无行动自由，其活动大多仅限于秦民楼、 鸡西楼和同德殿这三座楼房。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方面的记载中，溥仪这个伪满皇帝竟然也有抗日行为。原来溥仪尽管是关东军扶持的傀儡，但曾经满腹复兴大清王朝思想的他，也曾经想过摆脱关东军的控制，加强其在伪满洲国的发言权。如同很多朝代傀儡皇帝的计谋一样，溥仪也策划采用驱虎吞狼的方式，引发日方内部斗争，从中取利。对此，日方其实也有警惕。作为陆军精锐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天然的对手，那就是日本海军。日本的政界无法制约军界，军界一直是陆海军争斗的局面。因此，为避免在伪满出现海陆军矛盾，关东军从最初就很小心防止海军进入伪满系统。尽管日方可以为汪精卫政权建立一支海军，却一直不肯为伪满洲国建立帝国海军，而将其水上力量整合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江上军，意为隶属陆军的江防部队。如此，伪满根本不具备利用这个矛盾做大的可能。然而溥仪的聪明让日本人也颇为吃惊，他在日本寻找的支持者是关东军真正十分忌惮的。溥仪极力拉拢日本皇室，与日本皇太后建立良好的关系，试图通过日本皇室压迫关东军让步。这种活动在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前后达到高潮。不过，由于关东军是日本军队中最著名的下克上部队，东北又是其最重要的近峦，而日本皇室对溥仪的好感并没有达到牺牲陆军利益的地步，所以溥仪的挣扎最终陷入无效。其得力助手郑孝胥被病死，亲信林升等被杀，溥仪自己也差一点被关东军换马。溥仪后期对日本人几乎变态的畏惧，大约就源于这次不成功的努力。这种说法是日本人的一家之言，虽然在历史上有一定依据，但未必可靠。可是当我们看溥仪在建立伪满前后的照片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伪满时代溥仪几乎没有笑的照片。而此前溥仪的照片大多表情轻松，甚至还颇有一些和皇后婉容的私密照。这个伪满洲国皇帝当得舒服吗？这样的对比让人忍不住一声长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日军攻占沈阳以后，分掠东北各地，而东北军主力却持不抵抗态度，步步后退。一时全国报刊不断地出现此处陷落彼处失守的信息，抗战形势显得十分严峻。然而日本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当中，却刊出了数张日军在中国抵抗力量打击下被动防守的照片。根据日方在照片下的记载，这是1931年底日军在营口的守备队遭受中国军队攻击时拍摄的照片。在这次攻击当中，营口守敌被迫放弃市区大部，退守商会和警备队司令部，经激战才坚持到援军到来。在一片败退的大潮当中，是谁打出了这样一次凶猛的反攻呢？营口为辽南重镇，也是重要港口，战略地位重要。若中国军队具有此地，等于为东三省的抗战 保留了一条可以直入腹地的海上补给线，因此早为日军重视。918事变以后，日军立即有计划解除各战略要点东北军警武装，营口即为其重点攻击目标之一。事变第二天，即9月19日，日本关东军一部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营口即告沦陷。守军李振福海防营猝不及防，部分被缴械，部分从海上撤向南方。然而根据我方史料记载，营口沦陷以后，仅1931年内中国抵抗力量至少曾三次反攻营口。第一次9月23日盘山绿林出身的张海天、向清山、蔡宝山等组织抗日救国军，并且指挥400名救国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田庄台、营口。此战击毙日军20多人，不仅使日军遭到重创，而且击毁了营口发电所和水源地，使日军占领下的营口停水停电，陷入一片混乱。第二次10月11日部分东北军部队和地方武装袭击了营口的日军守备中队。第三次12月25日，为了缓解日军进攻锦州的压力，已经改编为义勇军的向清山部再次攻击营口，迫使日军第二师团回援，使锦州战况稍得缓解。根据日方拍摄照片时间来看，这反映的是向清山部第三次反攻营口的战斗。根据孙辉宇先生的《新世界见闻》记载，向清山这次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到激烈的时候，营口的日本兵力不够，连警察马队都就地绝壕固守，如临大敌。战后日军还特意请来了本院寺的和尚与高级军警官员七八十人，在营口大衙门后院给被打死的日本警察念经开吊。其实向清山兵力并不多，而且缺乏重武器，打营口并没有足够实力，不足3000，而且有几支队伍临时组成，他只是当久了胡子，自有一套打仗的招数，用他不多的马队绕着营口快速游走，造成浩大声势，不时突进去捞一把，使留守日军顾此失彼。这时候日军还真没和东北胡子怎么交过手，被打得被动万分，竟认为相部有4-5万人。第二师团被迫抽调北上的佐藤支队回援保护营口，向清山却已经率部回盘山了。反攻营口只是当时义勇军对日本占领军发动的进攻之一，此前此后他们还曾经多次对长春、田庄台、新民、法库等重镇发起攻击，特别是1932年8月29日和9月1日，东北义勇军曾两次反攻沈阳，攻占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27架，给日军造成了重大震慑。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和马占山在黑龙江省的再举义旗，1932年中东北军民的抵抗曾经掀起一个高潮，以至于日军将征讨不力，未能完成既定目标的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撤职。值得一提的是，反攻营口的向清山可称一个传奇人物。向清山出身绿林，报号忠义，骁勇善战，曾和另一绿林好汉老北风，也就是张海天，共同消灭了日军苦心扶植的林印清部伪军，活捉林印清和日本顾问仓冈繁太郎等，是义勇军早期重大胜利之一。当时锦州人有顺口溜赞颂向清山：青山老北风，诚心把日坑，活捉林司令，枪崩日本兵。向清山后率部入关，张学良曾赠送给他一块镶有自己照片的怀表，并将其所部改编为一个旅 相任旅长。可惜这样一员猛将，后来的结局却是窝囊的不能再窝囊。入关以后不久，在一次部队乘火车调动时，相旅的列车出发以后，相违反铁路安全规定，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手抓着车厢侧面的扶手，身体倾出车外向后眺望。眺望什么？目的不明。不料路边突然出现一块标牌，列车高速行驶中，相与这块标牌相撞，当即身亡。从他的这个死法可以推断，这条关东好汉活着的时候也肯定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曾对各自的军事实力进行过分析，有一个公认的看法，即由于装备和训练的差别，在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军的一个精锐师勉强可以抵挡日军一个连队的进攻，连是联络的连。因此在战场上消灭日军一个连队，或者击毙其一名连队长，都被视作重大胜利。十九路军抗战的战果中，最值得夸耀的就是击毙了日军连队长林大八大佐。而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三个月，日军在东北也出现了第一个被击毙的连队长，此人就是1932年1月9日在锦溪战死的日军骑兵第27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大佐。古贺传太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并且在化妆侦察当中被俘，但他却设法逃脱，并且积功升至大佐联队长。然而到了1932年，当他奉命率部进攻锦溪时，这种好运气终于到了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位古贺传太郎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当地的民团组织又有哪些骄人的战绩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